大家好，今天我们牛医生与狗护士的录音时间又到了。我们今天请回牛医生回来的。 我没有听上个礼拜你们录过一集，是 讲 什么？没有录 啊。 不是，刚刚礼拜三你们上的集是讲什么？ 那集啊，喂，不记得了。你问起我啊，屌你老母，我扮晒马啊，屌！ 阿笋哥同阿花哥点啊？呢排 阿笋哥咧就，哎，阿笋哥大礼物啊！话说阿笋哥咧就要翻大陆做嘢，咁咧就个老细咧就即系佢而家要调翻大陆啦，好似话就嚟就起行，但系而家阿笋哥就喺呢个台湾途中。 系。就聽講你下個禮拜約咗筍哥會錄啊，約埋條女。 唔係約筍哥，約花哥。 嗰個屌閪係咪啊佢？ 你又開胃屌你老味，我想約花哥屌啊你閪。咁我哋今日即係講一集係咩咧？就係少年時。咁咧就想當年， 網友就話：如果我哋再回復以前條路，應該點行？ 我啊想屌閪啊！ 唔係你而家都屌緊閪嘅。 唔係我話俾你聽啊，牛醫生，當年我阿媽就即係有啲女同學打電話嚟，我 阿媽就講咩咧？ 嗱，你唔好撚同啲女同學搞埋一堆啊！啲女同學會嬲你玩啲床上遊戲，哇，係撚唔係啊？我而家真係想女同學嬲我玩床上遊戲啊！我屌你老味咁大個仔都想屌下你咁樣啊！ 我就會咁諗啦，如果再俾我行咧，即係你嗱，不如我問下你啦，仲會唔會做翻護士啊？ 梗係唔撚做啦！ 唔係咁，你做乜嘢啊？如果再翻以前， 老閪都老笠啦，做姑爺仔啊！屌你老味，有閪屌，有女食，有監坐，屌你老味，問頭坐監好撚優柔。 都係奉獻你嗰句咯，好似今日咁，我哋診所嚟咗個新姑娘，我諗十八歲嘅咋，條仔同居一聞個口就知食煙。 但係你俾條蕉佢食，咁你將聞人個口先，女友。 喂，即係行埋控埋啫。 我想問佢有冇變個口你聞？ 唔係佢好撚瘦冇波啊，但係佢又係嗰啲咯，即係嗱，佢又係住公屋，同條仔一同居，條仔又係唔撚生性，問屋企攞錢讀書。係。讀撚到鳩芝麻碌又話唔撚讀書出嚟做嘢錯，仲唔撚得？ 讀撚到鳩芝麻碌。 跟住又話考個車牌位買架車嗰類，唉。 唔係咁佢。typical 你條女靚唔靚？ 唔係蠢嘅， 乜蠢 唔靚嘅，冇波嘅。 唔係有冇興趣屌下閪嗰啲？ 睇撚到佢嘅將來都已經係咁啦。 你又知屌你老母，我能夠溝到個醫生咁 你聽你聽我講啊！我自己睇自己嘅將來已經係咁啦。嗱，我哋咧人咧，我哋人咧就可以發白夢係一件好事嚟嘅，因為我哋可以做多啲我哋做唔到嘅嘢。咁等於係我哋諗翻我哋即係譬如發達啊，啲錢有落入去咁用。咁我如果俾我翻轉頭咧，我都 唔係你想做啲咩啊？ 我都唔知做乜。 唔係第一件事， 即係翻轉頭真係唔知做乜。 第一件事喺中學界溝到條女。 不過我諗喺事業上面可以更上一層樓咧，我就覺得都冇乜機會㗎啦。 不是 吧，但是在愛情上可能會好一點，即是譬如 不是我想問一下先，醫生 你覺得事業上可不可以更上一層樓？其實我不應該這麼早問這個問題，應該問其他先的。 今次好像懶想做些什麼呢？事業上面 好老實說，錢咯，國內這個世界是錢，你會不會賺多些錢 呢？好老實說，我們份工在香港的社會裏面，牛醫生你份工，你唔 我話俾你聽，係屬於我你唔使發你唔到大單。 係呢啲咯，即係 你會唔會再翻轉頭？因為而家俾你翻轉頭啊嘛。咁你會唔會再上一層樓啊？ 我就梗係會上一層樓啦。 你上得幾多層樓啊？ 咁我梗係會落一層樓啦。第一件事，中學嘅時候瘋狂拍拖，搞大個肚。 唔係講事業啊， 事業啊，好啦，之後走去賣白粉，賣完白粉之後加入黑社會，加入黑社會之後咧，屌你老母去坐監。 咁我諗你唔，我諗你今日都坐唔撚喺度，死撚咗啦。即係如果係愛情上面，我諗嗱，事業上可能都冇乜大進展嘅啦。嗱，最多我覺得我可能會都係做翻呢行，不過可能個人工再高多啲。但係喺愛情上，我相信我會有改善嘅空間。 但係你會做啲咩啦？愛情上， 因為而家已經一塌糊塗啦。第一樣嘢，佢拍多啲拖，同多啲居先啦。 啱啊！ 屌多啲閪。 啱。 以前唔敢屌免費閪，而家試多啲免費閪。係 咩？以前唔敢屌免費閪定冇？ 呢個世界根本就冇免費閪噶啦。但係問題可以屌啲免費閪，但係可能其實最後嗰條數，即係玩股票咁，最後都係打個和 咧。我話俾你聽啊，牛醫生，嗰日咧我問個黐線佬，我係話：喂，我呢排咧就冇拖拍客，有冇啲介紹啊？咁樣個黐線佬，我 哋 黐線 點解你無啦啦問個黐線佬啲問題嘅？ 咁咧我即係冇嘢做啊！咁問黐線佬，個黐線佬就同我講。阿狗护士，你都唔好谂呢啲嘢啦，冇钱啊，梗系冇拖拍，冇人咁戇鳩嘅。 咁佢冇黐线喎，佢已经有咗啦。 佢非常之正常。 咁我想问下你平时同阿黐线佬做啲咩噶？ 冇啊，都系玩啫。屌你咁样同佢倾呢啲咁嘅嘢。 你倾啲咁哲学性嘅嘢嘅？ 哲学性，我就问佢呢个世界有冇免费閪屌？冇啊！我问佢你以前点沟女？ 等于我以前有个病人啫嘛，佢个姑仔带埋个病人嚟，就话想介绍俾我识。我话我结咗婚，个姑仔都几正大陆婆嚟嘅，但系咧就冇波。 佢我話咁可以做朋友，你咁咪都係嗰句咯。你都結咗婚，確咩人做朋友？ 你話唔係啊？我哋可以做炮友。你知唔知咩叫炮友呢牛醫生？ 啊，講起炮友，我今日就講好慘啊！我上開嗰個咁嘅自拍網咧，仆街佢鎖撚咗我唔。 屌你！你梗係啦，你冇任何嘅貢獻啊，人哋梗係唔俾你睇啊，同盲咗差唔多。 我都要求你同艾曼佬屌啲牆上閪，整啲相嚟俾我拍上去，你又唔肯，唉！ 我話俾你聽，牛醫生，你可以做啲咩呢你咧個隔離有冇毛噶？咁你隔離底如果都可毛嘅話咧，就 閪毛嚟喎，嗰啲 就攞啲水， 嗰啲閪毛嚟喎。 隔離底點會有閪毛啊？ 隔離底嗰啲毛同個閪毛一樣，係攣攣都粗粗噶嘛。 咁咧你係識隻手指啦，你係識隻手指落去喺度玩閪佢嘅，咁玩隔離底，咁你影撚咗出嚟，咁人哋以為你玩閪。 我話俾你聽，我話俾你聽， 俾你繼續上網咯。 我唔撚單止，如果係冇得俾人鎖，仲要俾人打，點解咁樣做？ 係咩？应该唔会俾人打。 咁爱情事业啦，咁 系嗱，我觉得 咁咧，仲有啲乜嘢可以翻转头啊？ 嗱，第一喺爱情上边咧，翻唔翻转头咧，我觉得都唔系问题嘅。你最终嘅目的都系想屌个便宜閪嘅啫。我话俾你听，屌便宜閪都唔系问题。嗱，大咗都有便宜閪屌，但系大咗冇靓妹屌啊嘛。 不过咧就。得嘅， 大咗邊有靚妹屌啊？ 大咗你嗰啲幾廿歲啦，八都有人娶啲靚後生妹可以屌啦。 我識屌學生妹，香港嗰啲學生靚妹， 你自己生過嚟屌。 咁我養大咗十幾年啦，我可能死拆咗未得屌啦。 有你上嗰時上嗰啲援助交際區啲學生妹， 幾錢揀咗屌你？ 都係錢啊嗱。如果你我都係嗰句啦，同 唔係事業上面我覺得咁啊。 錢如果大家係太，譬如你有幾十萬咁樣，你都係使唔曬，你又唔好諗咁多嘢啦。不如將嗰四十萬慢慢使得開心啲，好過你將啲嘢付諸於唔實際行動，譬如買車、買樓啊，買啲無謂嘢。 唔係呢啲真係付諸 結婚啊，俾外父外母啊，供喺屋企人去讀書啊， 呢啲真係戇撚鳩。 唔係㗎，啲人覺得我哋係我哋嗰啲係唔得。即係尊重人哋老母都話搞到告到我哋冇得做，但係問題呢個諗真啲，有陣時你個過程係咁，但係最後你都係得個吉嘅。 唔係你聽我講，牛醫生，你又刺激我諗單嘢。嗰陣時咧，我做嘢嗰陣時咧，即係試過一單嘢係點嘅咧？我好多年前講過，大家有聽可能會記得。 係 咁單嘢係點嘅咧？嗰條友咧就即係供一個女朋友就讀書。 哦。 咁咧就去外國讀。 聽過。 你聽過啦？ 我聽過，好似講過。 咁啊，講過唔好講啦。 唔係，你繼續講埋，講快啲嚟得咯。 咁你嗰日講供外國讀書，去完外國翻嚟咧，嗰條女就話：喂，我唔中意你喎。啊，屌你老味，你唔中意我咁啦，攞我啲錢嚟讀書。 咩嘢嚟嘅？ 俾我唔得唔俾你咩？ 咩嘢嚟嘅？中唔中意 咩？咁你中意我啊，應該由得我揀個第二個噶啦。不如咁咯，我慢慢褪翻俾你啦啲錢。嚇唔撚係喎？咁嗱幾多戇鳩？你供條女讀書， 人哋肯咁講都算啦。 佢仲戇鳩一樣嘢就係喎，之前搞個未婚妻嘅婚禮就我哋翻嚟會結婚都仲嘥幾皮嘢搞 嘅呢啲咁嘅人咧，要揾翻嗰類人先結得婚嘅，所以嗰條女變咗咪唔可以結得婚咯，好正常嘅。 唔係揾邊類人啊？即 係戇鳩鳩，唔係都係戇鳩鳩嗰啲，中意同你喺天主面前講一句我愛你，你愛我啊尊你一生一世未屌閪，仲係處女啊！但係咁啊，仲要肥臭兩塊嗰啲閪喎，真係。 我話俾你聽，牛醫生嗰日咧，我睇電視就話咧，有啲咩現代大冚者，咁咧就話 有現代大冚 者，有現代大冚者，就話咧其實我哋要做啲咩嘅咧？大冚者就話我哋最緊要令個新娘舒服。我真係想哇，咁係咪可以個新郎哥揾你吹下簫嘅咧？第二樣嘢就係、是、佢就話啦，如果咧你哋諗到特別嘅行婚禮嘅環境咧，都可以叫我一齊嚟。我真係想哇，屌你 老味！呢個世界有呢啲咁嘅人， 唔係最好去啲鱷魚潭。死咁幾件都嘉賓，屌你老母，咁啲撲街落去，屌你老尾，哇！屌你啲鱷魚釘緊佢幾啖， 所以我就最好其實就係每次我中意去人哋婚禮嗰時候，我咧會上，如果佢係邀請嘉賓上台，我會上問下你哋係咪處男處女。第二，你哋其實係點解要結婚？ 唔係你個邀個邀請個新娘上嚟，一上嚟咪打車輪啊！同佢，我話唔使個新郎哥屌柒你啊！嗱，我呢個證明咧就係弗洛伊德咧當年嘅實驗嚟嘅。嗱，只要我同個新娘打完車輪之後咧，就可以證明個新郎哥係咪真係愛個新娘啊！ 啲咁激嘅嘢啊，好多台下嘉賓可能 想我懟過你幾刀啊！屌你老味個新郎哥！ 咁啊嗱，咁啊愛情啦、事業啦，咁但係家庭嘅關係點啊？ 冇得翻轉頭家庭關係，我話俾你聽，呢個係一個職務嚟嘅。由底砌到面是怎樣樣，你掹邊嚿冧邊嚿，我話俾你聽，一掹就冧撚曬，除非掹面嗰嚿。嗱，至於事業，我話俾大家聽，你話坐監之如此類嗰啲係嘥鳩氣。如果再俾我揀，我選擇一樣嘢係點咧？真係讀多兩錢書啊！ 你而家已經可以啦。 唔係，而家已經讀咗好多廢嘅書啦。 你嘅書讀過嚟，不過問題係幫唔到你喺嗰個事業，因為你嘅事業規限咗嘛。如果你 但係如果你咧，你再讀書咧， 唔係你讀書係有幫助。問題係你嘅事業係咪規範咗？你係一個咁嘅職業咧，你唔會喺呢一範幫到你嘅。但係如果你係本身係做其他嘢嘅。你的嘢可能，譬如呃閪屌啊，氹女啊， 讀書可以呃閪屌嘅咩？ 等下你講講多啲理論啦、 啊。屌你啦！你講理論講錢啦、啊，你唔好講呢啲嘢啦，大佬。 可能會有啲幫助嘅，即係搞到自己文質就懶係博學多才。 我講一樣嘢俾你聽，迪卡爾當然講嗰句説話就係話。任何女人俾三十分鐘我，我就可以征服佢。我話俾你聽，卡地亞三秒鐘嘅啫。你試下攞只卡地亞出嚟三秒鐘，唔使三分，唔使三十分鐘，即刻可以征服任何女人。 呢個錢一定要啦，嗱你要咁嘅呢個世界，要有靚仔，有文學修養，要有錢， 都係錢 可以，係咯，一個幾樣嘢㗎，唔可以淨係咩嘅。 我話俾大家聽。 咁當然錢係重要啲啦，所以點解阿童哥啊嗰啲咧，就出嚟叫特別個人會 靚仔， 非凡啲啦，有唔同嘅氣質啦，同埋個人修養好啦，唔使啲 修養好嘅 修養同埋其他啲會自自然會走上身㗎啦。 阿筍哥講過一句説話， 係 佢話咧呢、這個香港地睇上係人都知啊，呢個係公認嘅條件嚟嘅，就係、是、鄭裕彤咧就係、是、有貴氣，但係個格賤。哇！你講啲咁嘅嘢，你講阿童哥賤格，你都戇撚鳩啊！ 嗰個理論何來呢？ 咁咧，原來咧，阿童哥有一樣嘢得意，你見阿童哥係縮頭縮髻嘅，真係，即係縮頭縮髻、眨眉眨眼，一睇個格就真係知賤。 我成日都眨眉眨眼㗎，又唔見我。 唔係你係賤格，但係唔係富貴。係 咯，我想問下點解可唔可以富貴？ 我都係咁，我都賤格，成日及人屙尿啊！屌你老味， 中意打飛機啊嗰啲係嘛？ 好啦，鹹濕啊！但係個格係好賤，但係又唔富貴，唔知點解。 咁我翻转头系啦，你讲埋先。 咁咧，我就想话呢嘢真系好难睇嘅。如果要翻转头嘅话咧，阿牛医生，我想讲一样嘢。第一，读多两钱书；第二样嘢咧，我好缺陷一样，好遗憾，未喺学校嘅时间拍过拖。我未喺中学时候拍过拖。即系如果我呢样， 咁讲啊，好多有遗憾噶啦。你未试过喺呢一个政府总部门前打飞机啦？你未试过公然喺水务局面前屌閪啊？ 哇，系喎，水务局听讲你呢排同水务局撑喎。 你呢个留翻下次讲，我哋讲呢样嘢先。翻转头 嗱，咁咧，我 翻转头，你会唔会去买下啲股票啊、投机啊嗰啲乜嘢啊？ 牛医生，我当年买一只叫环球基金。咁咧，嗰只环球基金啊， 听讲你屌臭好多人喎。 佢老母快一讲嘅时候，天花龙凤又升又跌，又话屌你老尾，你唔买啊，简直系呢个世界宇宙嘅最一大嘅遗憾。咁我老閪都买啦。我话俾你听嗰阵时，啱啱出环球基金，十鸠几廿年前。咁我老母快，我梗系买啦，成副身家冚家拎抌捻晒啦。我话俾你听，离场嘅时候得翻一半都唔捻得。咁我梗系拍台拍凳屌柒佢，喂，有冇搞捻错啊？屌你老尾閪啲环球基金，你话赚硬有余有入，唔系阿九护士嗱，其实系咁嘅。佢有升有跌㗎，咁咧你咧每一次出入咧，我哋就扣翻手續費。 幾鎮定啊？你 哦，佢唔係鎮定，我話俾你聽，邊啲人會咁做嘅？咁鎮定咧，騙徒咯， 係啊， 即係騙徒咪會咁鎮定。哇！你真係騙我嘅啫喎。 公司一早已經係訓練咗呢樣嘢。 係啊，佢話呢啲唔係叫保本喎，原來保本基金後屘我都買過，我話俾你聽係點咧？你十萬蚊咪俾翻十萬蚊你咯，利息都冇。 我如果再翻轉頭，我會係讀譬如我小學已經開始喺中學咧，要學下點樣投資股票啦。 屌你！你仲學咧氹嚟啊！屌你！ 唔係啊，睇下咁啊，如果氹就唔好玩咯。啊咁同埋你會唔會生細路仔啊？再翻轉頭，我就 而家都冇生啦，而家 我都唔會啦，我都係仍然養動物啦。 係啊，同埋我翻轉頭啊，瘋狂屌屎忽咯，屌屎忽好似冇。 唔係你而家都屌噶，不過問題咧， 俾人屌啊嘛， 屌咗幾多啦？ 係啊，係俾人屌屎忽啊嘛。 做咩可以翻轉頭啊？ 親情、愛情、友情、金錢，其實嗱，我覺得咁樣樣，每樣嘢都可以翻轉頭，只要你唔覺得嗰樣嘢第一次咪得咯。 咁你覺得而家你行條路算唔算開心啊？ 我飲啖水先同你講。 你而家 唔係，我覺得你 可能你已經而家行緊第二條路，不過之前你唔記得咗咧。 唔係，我覺得而家行呢條路開唔開心？你睇下，即係嗱，好講講真一句， 行咗一半嘅啦，你同我都 係咩？ 唔係話屌你，你想諗唔係你行曬㗎你？ 未啊 未啊！我話嚇得我啊！我話唔係嘛，行曬㗎啦，我已經嚇得我 啦。醫生，你真係賤格啊！林博連講啲咁嘅嘢。 我問你，我行咗一半㗎啦，我諗你行，我話你話三分一添。 你過 嚇諗得我哋咁撚長命啊！仆街！ 你個皮帶好似中學生用嘅咧，咁撚樣嘅。 我今日買嘅呢個皮帶，呢個扣。 唔係，但係個皮帶咧，我想問下， 係 好似中學生用嘅咁嘅。 係啊，用幾用唔爛嘅。 唔係你幾多年前買㗎？ 有十年啦。 哇咁撚襟嘅？ 唔好亂用買咁多皮嘅，用咗人哋啲皮。 屌你老母，買喺邊度買㗎呢條？ 呢條好似 G2000 定 U2 啊！ 哇咁撚襟用嘅，同埋點解你個款式揀啲中學生用嗰啲皮帶，即係真係黑色啊？ 出街唔需要俾人到你幾掂嘅？ 唔係你唔整個金腰帶嘅，你屌你係咪覺得有個花咁喺前？ 我今日啊見撚到人哋用呢個皮帶扣啊，呢度啦個寶馬標誌添啊！屌 你，屌你，我印個勞斯萊斯標誌落去都得啦，寶馬同勞斯萊斯都冇出過一啲級。一啲啱手提電話用嘅套嘅， 我哋啲網友點有冇講下咩咧？ 啲網友 講翻以前唔知佢係點。 啲網友冇喎，係得幾個。 我覺得最得意就係阿嫦娥一號去唔到，因為佢哋嗰啲 唔係嫦娥一號，而家好似喺月球背脊。 佢話唔乾扯起旗，你見唔到阿嫦娥，所以就屌柒阿嫦娥一號。 都唔係啊，唔係因為佢好似係去咗咩啫嘛。 唔係我最近阿周星馳拍嗰套戲咧， 嗰套咩《長江七號》。 唔係啊，真會拍《龍珠》啊。 係咩？ 啊，咁有個網友就話本身阿龜仙人嗰個係阿周潤發做嘅。 屌拍龍。 佢就話嗌咗揾阿謝賢做，原因就話謝賢咧又老又中意靚妹入型入格。 我話俾你聽啦，我最想係再拍多次咩咧《神奇女俠》啦。你細個會睇《神奇女俠》啊？哇！我屌佢老母， 點解個波咁大 到啊？屌！我話俾你聽，我 點解打交嗰時個波唔會甩？ 我老豆最中意睇咩《神奇女俠》。佢唔睇膠片，但係神奇女俠。 如果我係神奇女俠見到佢咧，我第一時間唔會同佢打啦。 波波餅硬打啦， 硬打啦，即係 thank you you。 哇！你真係，你想任何軍隊瓦解咧？你唔係掉炸彈，你掉肉彈。屌你老味，你空投啲肉彈來，哇！我屌你老味，你打咧咗個鳩幾月，仲冇閪屌？你抌炸肉彈落嚟，我仲同你打咗個屌屎窟窿啦！ 大家知唔知以前拍神奇女俠嗰個女演員？ 患者嚟㗎，好似環球小姐嚟㗎。 而家去咗邊啊？ 死人啦！ 唔係嘛，咁快死！ 屌你老味，佢嗰陣時30歲， 但 你計佢30歲， 你做僆仔嗰時睇到佢都扯旗噶咯喎！ 喂，大佬，梗係扯旗啦！ 可能而家你見得到啊，就唔扯旗陽痿啊嘛，可能。 唔係，如果哇咁啊，真係陽痿，大佬死啦！ 嗰對鏈俾你奶都唔掂。 喂，奶啊奶啊，都奶下先，大佬。 即係老係學，即係 唔係老係學都滯嘅。而家冇嘢食，攞喺學都滯。唔係，如果想翻轉頭，我覺得係咩翻轉頭？第一，我嘅知識需要增進，即係你唔好。 第二，你碌撚要硬啲啊！如果唔係點釣靚妹咧？ 唔係我， 我想問阿媽咪咁講， 我想問碌撚點可以硬啲？ 食偉哥咯， 威兒哥，係威兒，一係威兒哥。 即係你要瞓多啲，精神好啲啊！屌個靚閪啊！ 屌個靚閪咁碌撚硬啲。 第三樣嘢翻轉頭，最好個世界冇艾滋病，咁咪唔使大肚咯。 唔係世界有冇艾滋病？ 未有艾滋病之後，屌個靚閪，同埋你試下可以同啲動物雜交啊，因為你未試過。 我已經同好多非地球人類雜交。 咁樣， 你已經唔好再再做呢啲嘢啦，牛醫生。我話俾大家聽。 但係翻轉頭嗰陣時候，可能你做啲識 Emily， 即係佢嗰陣時候可能20多歲，你就10多歲。 靚啲，靚啲。 咁你咪可以屌個閪咯，咁咪無憾咯。 係喎，都係喎。喂，咁咧，我嗰日咧就上網睇。咁話說咧，有條靚妹咧就 post 出嚟，就話自己3000蚊一 kilo 可以唔帶袋，毒龍鑽，屌屎忽，仲有就係、是你想乜都得，我想 整啊乜撚， 我想同大家講，金鑽唔使3000都可以做以上。 唔係咁，嗰條女係靚女㗎係嘛？ 佢話係靚女，冇 post 上出嚟啊！佢話係啊。 咁佢係咪後生女啊？ 話唔撚知喎，後唔後生都可能相對喎。屌你個60、70歲個阿伯嘅話，佢40多歲啦。 所以再翻轉頭，我都諗都諗唔到啦。我而家。都唔 係牛醫生，我想問你嗱，你 咁你想唔想翻轉頭啊？而家 我而家我唔想啦， 我都唔想。 唔係，我想問下你，你想唔想做醫生 咧？再翻轉頭啊？早啲做好啲。 唔係，我就唔想做護士。我話俾你聽，我唔係好中意幫人。 我唔知做呢樣嘢，我唔知做乜， 係咩？ 我真係唔知做乜。 唔係，我想問下你 聽眾係以為我曬命啦。但係問題我真係做其他。 唔係，我想問下你做醫生係咪你嘅即係理想嘅職業嚟㗎？ 你唔理想啊，賺錢啫嘛。 唔係夢想啊！你細個諗住做咩先？ 唔使講到咁撚偉大。 唔係，咁你細個諗住我的理想做咩先？ 冇諗做乜嘢 咋？咁你有寫㗎嘛？咩巴士司機啊嗰啲咁樣樣。 冇寫，寫佢都貴嗰啲呃人嘅啫嘛。最緊要咧就你有你個生活同埋可以點批得㗎啦。其實人做人好簡單，我做過諗過做老師嘅，總之賺一20000蚊，娶個老婆屌閪得㗎。 我驚咧，牛醫生做老師係點咧？嗱，我冇非禮佢啊，屌你，佢攞非禮佢嘅咋？點啫？喺女校屌係男校，男校中學我冇非禮過佢啊！屌你講下你， 咁啊慘啊！ 屌你老味，唔係非禮。 做醫生其實都辛苦啊，我話俾你聽，哥真係辛苦。不過就 做醫生好辛苦嘅， 不過你唔做 我做錯啦，仲可以做得乜？ 我話俾你聽，仲有一樣嘢就係我唔做生意啦。屌你老味，做生意仲辛苦啊！我話俾你聽，有得翻轉頭，我一定唔做生意。 我幾驚你話唔撚想做人添，再翻 唔係翻轉頭，我一定唔做生意。生意真係好辛苦，即係做呢幾年生意真係好辛苦。 俾人屌屎忽啦！你下 世好撚辛苦，你揾到錢都好撚辛苦，即係嗰種辛苦法係令到你即係好撚難講啊！真係 咁啊，係 喂，就嚟過年喎，同大家講啲咩啊？ 撲街啦！ 今年派唔派雞錢禮事？ 真系嘥气啦！过鸠年嗰啲咁嘅嘢，一阵间讲一单嘢，同大家讲下就系过年呢单嘢，我就屌佢老母啦！ 咁我哋系咪呢个 topic 完啦先啊？ 啊，完咗先啦！ 咁好啊，大家 花姐啊，唔系花哥点啊？ 花哥话 猫姐点啊？呢排 猫姐靓咗。 阿妹呢排冇应我。 阿妹，我迟一见佢啦，星期二 又冇，我系咁讲节目话佢同我食饭唔 星期二我见阿妹啦。 冇上网讲翻嘅， 佢仲有你都傻。阿妹星期二我见翻佢啊！屌， 阿妹问佢，佢做唔做隆胸手术啊？ 阿妹最好咧系做咩手术咧？我觉得 系做咩咧？ 阿妹最好咧就同我一齐上床度，我训练下佢床上技巧之后，就问你有咩改善方法，我再同你讲咁样。 但 点 解唔俾我改善啊？ 你又开胃啊！屌你老味，改善下。 咁你仲有啲咩红颜知己嘅问候啊？或者啲网友有咩问候啊？ 冇啦。冇啊！诶，话俾大家听，我唔得闲复留言信箱。喂，咁好啦，下集见啦，拜拜。 拜拜。